第180集，打赌。 一双光滑的银块试图夹起更为圆润沉重的玉剑，这实在是为难人。薛远夹了几次也没夹出来，只有两者相碰时如乐器一般的悦耳响声。这声音响了半晌，圣上终于起身走到了薛远身后，张开手臂俯身，从他的耳侧旁伸出了手，伴着沉香阵阵，衣袍笼罩薛远，十指坚如笋，万似白莲藕。这双手的骨节分明，虽然修长，但手背上青筋和起伏决然不少，脉络清楚，如画技最为高深的一位画师倾尽生平所能画出的一幅绝顶的佳画。圣上身上的御用香气传来，这样的香气混杂着沉香、檀香、龙脑香和麝香的味道，沉淀之后只得尊贵与浸透人心的帝王威仪。顾元白的手从木盒之中一一划过，指尖轻轻敲过每一个玉剑，在薛远耳边含笑问道：“ 薛琴，跟朕说，你平日里最喜欢用哪一个？” 圣上拥薛远在怀，轻声中不失说一不二的笃定和强悍。薛远突然觉得怪异，圣上对他的态度好像陡然之间柔和了下来，又好似加上了几分身为强势者对另一方的挑衅和旖旎暧昧。这样的挑拨虽然细微，但还是被薛远敏锐地捕捉，好似他薛远成了被圣上侵略、被掠夺的那个人一般。薛远沉默了一会儿，想不出缘由，就实话实说：“ 圣上手旁这个。” 顾元白便缓缓将这个细玉拿起，养尊处优的指头随意摸了几下玉块，白手配白玉，分不清哪个衬哪个。薛远看着没有说话，但汗珠密出：“ 薛大人平日里在府州，你都在做着这种事吗？别拘谨，拿不起来那就朕喂你吃。” 越发怪异了。 以往都是薛远是那个想要占圣上便宜的人，圣上是惩戒薛远的人，结果圣上这句话一说出来，薛远看着他手里拿着的玉块，即使心中再燥热无比，脸上也有些懵了。顾元白看着薛远的脸色，终于没忍住扑哧笑了出来。他将玉饰拿起来一瞬又放了下去，笑得太过，却忘了自己体弱无力，伏在薛远背上直不起身。薛远懵了一会儿才回过神，他俊脸沉着，却止不住脸热。 圣上，臣反应如何？ 相当好，薛琴，没有人比你更会配合朕了。 薛远不由转身看着他，给笑得疲软的皇帝顺气。原本想说你怎么耍我，但话到嘴边就是闷声道：“ 圣上，三月未见，我好想你。” 薛将军人在北疆，还有力气策马奔腾回京，说是想朕，实则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。 他看了薛远的那封信，薛远这么骄傲的一个人，却为了顾元白而不断地去练习伺候他的手法，这样的行为态度不管喜不喜欢，顾元白尊重着他的一颗心。 以前总想薛远感情如火，总是在侵略，若是朕给调戏回去，他会是什么表情？现在知道了，是愣住的表情。好玩，好玩。 顾元白又笑了一阵，脸撑在薛远的脖梗处，身子发颤。薛远闻着他发间的味道， 私欲就是想你，夜里梦见你已是常事。我在北疆听闻你要娶妃，这消息都能从京城传到北疆去， 你可知道我当时是个什么心情？圣上，我生怕慢了一步，一切就都来不及了。 顾元白缓过来了劲儿，起身从薛远身上离开，薛远也起身跟上他。 宫中人说圣上做了个炕床， 臣当真没见过这个东西，心中倍感好奇， 不知今晚可否宿于宫中，去试一下这取暖之物。 顾元白坐下慢慢喝着汤，薛远见他不说话，便又换了一个话头。 臣收到圣上赏给臣的那荷花了， 臣一路没舍得多吃，花里带甜，香气弥久不散。 那薛青便慢慢吃，不吃便会心慌，那就每日多吃一点啊。 是，臣记下了。 说话间，被工人带出去喂食的两只狼已经走了过来，他们老远就闻到了薛远身上的味道，离得近了之后便用力挣脱了工人，嚎叫着奔向了薛远。薛远皱眉，抬脚把他们踹到了一旁。 臣不在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对圣上的吗？ 倒是没有这样热情。 顾元白放下了汤，朝着狼匹伸出一只手。 过来。 那两只被薛远踹得呜咽的狼顿时忘了前主子，颠颠地跑到圣上面前，撒娇着舔着圣上的手。他们像是在舔着一块连着肉的嫩骨头，舌尖从掌心到了指缝，猩红的舌只需一卷就能将细白的手指两三根都卷入口中。薛远眉心一紧，不爽。 下个月就是武举的日子，你要是没事，那会儿也跟着去看看能不能有几个好苗子。 是，圣上这几日可都是在宫里， 过几日我倒是想要出去看看。若是记得没错，户部和正式堂是不是要举办一场蹴鞠赛了？ 是如此，前些时日小的还听参知政事说过，户部官员可是对正式堂叫嚣了许久，参知政事憋了一股气，一定要好好带着官员在蹴鞠赛中给踢回去。 好志气。 两位大人将蹴鞠赛的日子定在了休沐日，就在两日之后，圣上您可要去看看？ 去看不必大张旗鼓，暗中前去就好了。 是。 天色不早了，回去吧，薛青。 圣上，那炕床？ 薛府也有，你房中也有。 这…… 你再怎么失望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朕已经说过不利用你了，那就肯定不会。 臣想和圣上求个恩典。 是什么？ 两日后的休沐，臣也想上场，那时还请圣上不要移开眼，好好看臣的英姿。 哼，要是臣赢了，您来臣府中休息一夜怎么样？ 你要是输了呢？他这是在勾引我。好手段啊，薛九瑶。 英明神武的皇帝陛下想了良多，看着薛远的眼神便越发的深邃。薛远在他的眼神下又是吞咽了一口口水，才收起狼皮，斯斯文文的道： 臣怎么会输呢？ 他舔了舔嘴巴，裂口处渗出了几缕血味，他就着血味笑得越加温和。 圣上准备下榻的衣物便好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